1842年，清道光廿二年。 1842年，英国同清朝签署南京条约。 1842年，喺地图上面多咗地方叫做香港。 危机处处，陷阱重重。探险队1842誓要寻找事实的真相。我刘世良， 我张王， 我陈仁启， 我李嘉云。探险队1842， 寻找本土历史意义。 城寨俾人嘅感觉系乱七八糟，当然更被视为香港三不管嘅九反之地。事实佢哋有自己一套秩序，这个亦都系最吸引人嘅地方。大家睇紧嘅系城寨，我系邝荣雪。 好，休息回来，大家可能刚才就会突然间拗晒头，咦，为什么人讲什么呢？又不是讲英文，又不是广东话，又不是国语。我特登在节目开始之前找了一些台南的好朋友，他叫李柏，是我一个台南好 friend 的朋友，我叫用台语去介绍他。那个说话呢， 大家听不明白， 你 要翻译 一下，就说呢，欢迎大家来台南玩，我们等着你哦。 要加上台湾的 哦。他那种很多特别的助语词的，就哦哎呀。小柏就很好，特登帮我在节目之前录了一段台湾 的。他是很 local 的 台语口音。 因为现在发觉台南呢，就其实都挺多人是讲台语的时候，去到的地方呢，年纪大跟他讲国语呢，他们都不懂听的。就要可能用一些很难听的台语间硬沟通一下。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去一个地方呢，不一定要共同语言，其实都挺有趣的。 是雞同鴨講，但又溝通到， 溝通到 喎。 有時你估下猜下佢講嗰句係咩意思？ 其實有時都會聽到，有少少聽得出嘅。 佢哦，我好歡迎你哦，咁我都估到佢係講呢句説話啦。咁所以其實大家感受一下，咦，原來台南都有啲好得意嘅嘢喎。咁所以 或者可能你教下佢講廣東話，佢教下你講台語，其實 去到嘅時佢就成話：喂 ，Joyce 究竟依個廣東話點講？或者我好中意學依個華仔唱廣東歌，可唔可以教我唱？ 佢哋好中意嗰啲講廣東話，古惑仔，我就知佢好中意睇呢個古惑仔係。 都中意周星馳。 冇錯， 我去親台南咧，我成日都有啲朋友後生話：，佢廣東話周星馳係點講啊？咁我話：咁呢句説話台語點講？ 啲語言上嘅溝通交流， 咁成日好多啲笑話出現，所以其實咧旅行都係一件幾上心落事嘅事，就係交到朋友之外， 自己又學多咗一樣嘢， 亦都學多語言。好，我哋講翻先歷史啦。咁頭先講咗咧，台南曾經俾荷蘭人曾經佔據過啦。 冇錯。 咁喺1624年咧，原本佔領澎湖嘅荷蘭人咧，就俾個明軍就驅逐咗，於是要揾一個地方做地。 先 講咗咧，就預咗嚟台南啦，咁成為台南一個好重要嘅發展商貿地方咯。 冇錯，咁佢哋去咗之後咧，咁當然你嚟到一個新嘅地方，就要慢慢喺嗰邊起嘢啦、發展，因為佢要長久留喺嗰度。咁嗰陣時咧，就去一個發展咗一個叫西式水岸堡壘。哇！ 我係諗下咧，如果我哋唔講咧，你都估依個可能係去咗歐洲。 其實係啊，睇下好似，因為好似歐式嘅城堡啊。 其實如果冇睇錯，我唔知嗰支係咪荷蘭嘅旗啦之類啦。因為咧，當時荷蘭人進駐咗依個嘅台南之後咧，佢哋起佢城堡嘅 castle 時候咧，佢哋就用一個歐洲嘅建築模式，唔係我哋平時見嘅中國嘅堡壘形式。咁你見到佢個成個建築啊，佢個圍牆或者用嘅用料都係基本上係西方形式嘅。咁喺嗰個地方。就叫做而家就變成一個叫做安平古堡， 係啦。咁佢舊個名字就叫熱蘭遮城， 係啦。我哋可以見到咧，以前嘅依個嘅安平古堡咧，原來係好似荷蘭嘅建築物。我哋有一張相係4.6嘅，應該就見到而家現貌。哇！ 哇，系啦， 系咪？ 即是不同了，系咪？ 经过几百年之后的变化，其实佢保留翻咧。原来我记得嗰个台南朋友讲咧，嗰个熱城里边其中一幅墙咧，系咁多年咁百多年之后咧，唯一一幅墙系保留，仲有4块砖咧，系 keep 住仲喺而家呢个古堡里边嘅。 哇！ 跟住咁多年咧，基本上其实一定系冧啦，风霜雨打，基本上好难保存。但系有4块砖咧，即系4个砖头，红色砖系由当年荷兰人占据咗台南之后，直接保留到而家，就系而家呢个安平古堡啦。 咁入 去都可以見翻呢四嚿磚。 係啊，我特登到攝入去咧，用手摸，用個身咧，即係攬攬佢。 佢可以摸嘅。 係啊係啊，我哋知香港好多嘅古蹟咧都係要即係封起咗啊， 請勿接觸啊，請勿靠近。 係啊，或者已經用呢個膠嘅玻璃板，即係離遠你會即係好似憑吊咁。但係咧，台南好好㗎，佢好多嘅古蹟咧建築物咧係俾你摸去碰，但係記住佢哋係好保護文物嘅，佢唔會上高寫住到此一遊啊。 又係呢個自律性， 或者中意爬上啲牆裏邊影相。咁其實台灣人都幾好嘅，佢哋真係好保護、好珍惜呢個嘅，即係一啲文物古蹟啦。因為你破壞咗之後，啲古蹟唔會再有噶啦嘛。 冇錯，因為冇咗就真係消失噶啦。 咁所以其實安平古堡咧就係一個台南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啦。如果所有有旅客嚟到台南玩咧，必定頭先我哋講赤磡樓之外咧，依個都係一個幾重要嘅景點，因為當年荷蘭人佔據台南時候，就喺依度起咗個城堡。咁啊，經過幾百年之後變化，就成為一個嘅安平古堡。 但係同安平有得意嘅故仔喎，我哋而家成日叫台灣台灣咁叫啦。咁其實台灣呢個字同安平是有關係的，原來台灣這個字就是台南安平這個地方的舊名的，以前這個地方就直接叫台灣，慢慢才擴大到原來整個台灣都叫台灣，原來在這裡擴散出去的，所以這個就是台灣的名字最根本的地方。 哇，原來這個安平這個不是一個小小的城堡，是很威水的，原來是這麼影響到整個台灣的名稱， 它就是台灣最中心的統治的位置的，所以不要現在我們走進去覺得、參觀一下、古蹟哇很漂亮、就完了，其實它後面的古仔都很值得我們去看看的、 這個安平的地方除了你說的歷史地理文化之外呢，原來有些比較 personal 的東西我喜歡公開給大家， 是我知道你在那邊做的比較特別，不是個個做的事情， 這件事真的有些勇氣才做的。因為經常都說喂，去台灣除了吃喝玩樂之外，你敢不敢做一些親身的體驗、平時啲人去旅行，去日本京都女孩子喜歡做什麼？ 和服啦，去韓國就當然穿韓服啦， 啦穿一些不同的當地的 costume 當地的民族衣服。 我想咦，台南如果我要去，我要感受下台南那些過百年的歷史文風， 應該穿什麼呢？這個就要請教你 了。好，我們可以去片先。台南安平老街里面呢就开了一间很特别的小店，主打就是旗袍体验，同埋都有提供老房子民宿。旗袍向来都是中华文化象征，想想着这件咁有东方味的服饰，就在台南古色古香街道看起来呢相当有气质啊。咁再加上呢旗袍呢精良设计，剪裁适宜，进展女性的体态美。老板是两个可爱又年轻又热情的女生，她们会解释和挑选适合我穿着的旗袍，而我在现场就不会有太大压力了。租借旗袍的规则其实都挺简单的，老板首先会整理出符合你身形的旗袍，从中挑选两件给你穿，最后再决定要借哪一件。其实店里面的服装样式都挺多元化的，可以依照个人的喜好选择长版或者短版的旗袍，又印花也都有碎花。值得注意呢就是要穿旗袍的时候一定要穿着适合的高踭鞋或者绣花鞋，千祈就不要穿波鞋了。你看看我穿着一件金靓旗袍，漫游在大街小巷和老街上面影相，你都成为了我去台南旅行时一种很特别的旅游体验。很多朋友说、这套你是不是应该自己带过去，喂这么 fit 的，好像不觉是租，喂其实真的不是，可能当然我就也挺 fit 的。我一见了上去这件旗袍很漂亮，因为其实旗袍是展现了女性东方的即身段。而且我想这个好就是说你拍可能要去 TVB 的古装城，喂去到台南到到地方， 其实你站在红砖墙旁边已经很漂亮。 你完全将台南这个安平古堡或者附近的老街呢已经穿完旗袍，你就发觉自己穿梭了一个时空去了几百年前。咁你觉得这种嘅体验其实好特别㗎喎。我见到我哋啱啱喺个红色嘅墙里面呢。 哇、这个都好靓喎。 係呀好靓，其实呢见到好多呢啲系冧咗一啲嘅砖屋嚟嘅。但喺砖屋里面呢系有好多唔同嘅植物呢喺个墙喺个砖里面嘅罅缝里面呢系走出嚟嘅时候呢你变成一个呢好有美感。一个嘅 唔讲仲以为特登搵啲咩景点影嘅， 其实呢个系一间烂破旧屋，我发觉反而呢个地方有一种美感，有一种好旧嘅感觉。但系你要见到植物喺个罅缝里边咧， 能夠茁壯出咗嚟啦，咁啊加上我著件旗袍喺度眺望嘅時候咧，我真係發覺唔講咧，即係以為自己翻咗去呢個古代，當年嘅即係呢個嘅小姐， 貴族小姐， 小姐出巡啫嘛。咁啊見到其實咧，你會見到哇，呢個好緊要啦，呢個就係安平劍師啦，呢個就係台南或者全台灣唯一一個係辟邪嘅一種嘅標誌，一種 logo 叫做劍師，一把劍嘅劍，師係獅子嘅師。咁其實安平裏邊咧有成37隻保留到而家嘅劍師，每隻劍師嘅形態。佢的顏色都是不同的，我覺得這件事很特別的，我做一件旗袍能夠這個劍師已經有幾百年、我是摸著一個有幾百年歷史的劍師， 完美融合了、 是啊，完全你不會覺得有一種很壓迫的感覺，而且即是你會做件旗袍你可以感受到當時的人呢、去這個地方裡面行街，當然可能以前的 女士就沒得可以這麼舒服，可能就是要遮住、或者 很多粉絲、 是啊有些小粉絲、我是 排著隊等你 休息時剛剛很好的在台南的小學咧，好多時咧都會啲叫 field trip 嘅，帶啲小朋友咧附近一啲嘅唔同嘅古蹟啦，去解釋究竟咩叫劍師。啱去到咧係附近一間國小，即係小學啦。個老師係帶啲小朋友去安平區去做一個去旅遊，去介紹每一隻歷史嗰只劍師究竟嘅意義係邊度時啦。咁啊碰啱我就喺度啦， 個靚女姐姐啦， 咁啊姐姐跟住佢哋捉住我同我影相，佢覺得其實好多小朋友咧都未必。真正見過旗袍的、 哦、竟然是 這樣的，他們都很少見，所以其實都是一個值得去保留一個的傳統來的，因為他們都第一次見、姐姐會穿著件旗袍在這裡走、我的感覺很開心， 可能對他們來說都是電視裡面的東 西，是拍劇才有，突然 間有個實體出現了， 現實裡面可以有，我都覺得挺有趣的，還有你會見到就算剛才見到這個劍師之後、這個現在很多時候在這個香港的地方見到他似那些叫做無色的、 是馬賽克的， 原來有些地方住的人在門口做了一個 mosaic 咁樣咧，擺咗門口，所以有些新舊的對比， 其實你無論在什麼地方影咧，咩場景影出嚟都很好看喎。 係啊，即係其實嗰度每樣 嘢，就算你不用特登去找個地方影，個 background 其實都很靚。 其實那個地方你只是隔幾步咧，嗰個環境嘅背景同埋建築物你都能夠可以做你的 backdrops 啊，唔需要我刻意去打燈，因為其實我全場我係冇帶燈嘅，我係用自然光，係用朝頭早嘅陽光。其實那天應該是秋天啦，所以時間。天氣都幾涼爽嘅，咁所以行喺嗰個古街個老街裏邊咧，完全都唔會覺得好熱啦。同埋因為行嘅時候，即係自己一次真係緬懷翻，好似幾百年前呢度曾經有好多台南人喺度經過做生意時候，能夠再踏足呢條路嘅時候咧，都發覺有一種旅遊。平時我哋係走馬看花噶嘛，咁你真係咧能夠著住呢件旗袍，慢慢喺條老街裏邊咧，即係婀娜多姿行嘅時候咧，嗰種感覺都幾 enjoy， 同埋有少少俾人咧嗱望下嗱，我著住件旗袍，我對啲學生啱啱放。小息啊，放 lunch 啊，對比啊， 係啊，好似突然間似一個無厘頭，有個人喺經過，但係咧。他哋又會覺得好冇嘢嘅喎，因為佢哋見慣咗啲人穿住旗袍喺條街度行咧，佢哋又唔會覺得好奇怪。咁我覺得一種對比啊，見到現代人穿住校服，其實附近咧都有唔同嘅 人， 係啊，你見到啦，旗袍出租啦，咁其實女士穿旗袍之後，你見到男士前面穿啲文初裝啊， 都好靚喎。 你可能你即係你你同你先 生 係啦，你可以咧穿件旗袍。 佢咁多次我都冇發掘到有呢啲添。 呢個都係個幾好景，你見到個男士戴咗一頂好似鴨嘴嘅帽啦，跟住一個吊帶啦。咪等好似翻咗文初年代，同埋佢仲有啲嘅單車喺度咧，你可以坐喺度咧，可以感受啊！依啲就係我喺台南一啲嘅好朋友嚟，咁、所以其實諗下，台南呢個地方細細地呢條咁細地方， 多嘢玩， 你著住件旗袍，你都可以感受到嗰種嘅親切啦，同埋你發覺喂著旗袍係咪我肥喎，驚唔驚？其實驚㗎，係 咪驚㗎？ 唔需要驚，因為你啲比較鬆身啲，同埋我覺得最緊要係 enjoy 喺嗰、那個行的過程之中呢，我會覺得完全不會那麼尷尬。 那有沒有什麼季節你覺得它是比較適合？你知道我又怕熱了，夏天秋天 秋天好少，因為基本上呢、台南呢它夏天時間很長、我想你都經歷過36度陽光猛烈度， 即我未走出門口就出汗了。 所以台南呢我們有三寶的，第一就是太陽油， 冇錯。 第二是雨傘， 雨傘。 第三就是一支水， 係 啊，一三寶嚟嘅。咁我啱啱去拍呢個旗袍嘅時候，應該係大概係秋天啦，九月時間、天係比較涼爽少少。如果唔係咧，就大汗淋漓又好辛苦。 我見你都要加披肩啊。 係啊，因為成日啱秋天啊，咁啊變咗似一個大嗰啲大家閨秀咁啊，著住件 即係變咗貴族小姐啦。係 啦，咁啊先換少少唔同造型。咁其實所有啲嘢咧，啲 accessories 都喺嗰$85裏邊咧已經包曬嘅。 咁好抵玩喎，係玩一日嘅。 係一日嘅啦，總之咧就完整咁樣將件衫好好。歸還翻去，咁亦都佢有成 六七十件嘅旗袍擺咗喺個 closet 度嘅，嚇咁啊男士又有，女士又有，咁、你中意長身嘅又有，或者短旗袍都有。 頭先畫面又長又短。係 啦，咁我就中啲長身咧，就會顯示到成個女性個 body 啦，個苗條身形啦，有啲現代版，有啲中，我想露下美腿，要著短嘅旗袍有冇？都有。咁但係佢唯一冇就係鞋，自己就要帶啦。 自己帶 啊，帶一對可能你中意著對高踭鞋啊，或者帶著啲繡花鞋嚟襯翻你自己嗰個嘅。造型啦，咁其實都 OK 嘅喎。 但啲朋友去咗日本著和服咧，佢哋話好逼啊，好辛苦。其實著旗袍會唔會有呢個問題啊？會唔會著全日好唔舒服咧？ 我都 OK 嘅啦。咁我啱啱要提實我對台南朋友一個 auntie 啦，係我台南先，因為佢嘅仔嚟嘅，佢哋都未試過咧，即係去依個地方見到有租旗袍，咁佢特登咧就 反而由你呢個外地人話俾佢哋聽。 即係我覺得一種好特別經驗。哇！原來 Joyce 原來喺佢哋住咗佢土生土長嘅台南人，住喺安平，佢哋竟然都唔知原來台南係有地方。出租旗袍喎， 太新啦， 系啦，咁啊就變咗阿伯母同埋佢嘅仔咧，就話：喂，我都想嚟見識一下。咁啊，跟住就一窩蜂， 你真係變咗景點啊！你 俾我變成一個，咦，我一個遊客，變成將依個景點介紹翻本地人，我係覺得幾有趣嘅經驗喎。 連 local 都發現唔到， 因為依個就好多 local 人都話：哇，我哋台南人都會著件旗袍周圍行遊客先啫。咁我同阿伯母講，佢話：喂，其實都有啲年紀大少少嘅姨姨咧，其實都有啲譬如沉色少少嘅，佢可以著嘅。咁但係嗰日咧，佢就冇著。咁所以其實嗱，依個地方咧。都是一個可以租旗袍的地方，就很古色古香，還有它特色的，下面租旗袍樓上是做民宿的。 哦，咦，咁我可以穿住件旗袍嘅嘛，玩完啦就翻瞓覺啦。 所以其實咧，台南咧好多人咧有點子嘅，而家做啲全部都係後生仔開嘅鋪頭，係兩個都係八十後九十後。 咁即係令到呢個地方活化咗， 將啲好舊嘅嘢其實會唔會喂其實冇用咧？唔係喎，佢將呢個舊嘅老房子變成一間做民宿啦，樓上可以租俾旅客做 backpacker， 樓下咧就將一啲嘅旗袍擺咗喺度，你可以租成日啦去影相啦。咁所以我覺得喂呢條橋。得嘅喎 ，OK 噶，其實 係啊， 係啊，其實呢啲就係頭先所講嘅保育同發展咯，兩樣兼顧咗，變咗吸引咗你呢種遊客，然之後再由你帶翻去俾本地嘅人聽，我覺得呢個幾特別嘅。 因為我係將呢個分享同個香港朋友講，呢啲女性朋友講，哇 ，Joyce 原來可以台南都去試旗袍，因為香港咧人出街俾人影到咧會尷尬 而家香港都開始興呢啲， 係啊，而家呢度喺上環咧都有間嘅旗袍店咧，係俾啲女性，平時哇，你知買件旗袍都唔係平啊，咁你著嘅機會又唔多。所以俾人滿足一下我哋著旗袍嗰種嘅機會時候啦，我覺得 冇乜幾可思啊。 但香港有時出到街，撞口撞面啲熟朋友，哎呀，真係少少尷尬。唔係喎，原來台南咧冇人認識你，咁你咪可以更加自由，可以放啲闊出去咁樣影相。咁所以其實依個都係值得推介。咁我可能稍後會喺 fans page 咧，我都會將如果有興趣想去影相 咧，要將啲靚相放出嚟，鋪 上去。或者其實咧都發現咧，有啲人咧想去影 wedding picture， 係 原來咧好多人咧都會揀。台南咧去影呢個嘅 pre-wedding 相啦，咁嗰度亦都可以俾啲新娘新娘可以 影相啊， 想去變成一個好似清朝即係清代民初時候想聚到即係情侶啊嘛，都係一個幾好嘅。幾好的地點啊！頭先我講下清朝啦，嗱咁啊講啦，喺清康熙嘅22年，即係大約係1683年咧，嗱清朝就攻取咗台灣，於是就明鄭就滅亡啦，於是全台嘅首府咧由台南啊。自此就步入歷史啦。咁啊，台南你發覺咧，我哋成日講啦，好多嘅廟宇，幾步就一個廟，幾步就一個大嘅佛寺。我諗如果咧，如果冇記錯，全台灣最多廟、最多佛寺嘅地方，我相信都係台南啦。 冇錯， 係啦。咁啊，見到成台南都有好多唔同嘅建築出現啦。有一個都好重要嘅建築就叫孔廟啊。我哋喺見到依個相嘅5.9咧，我哋見到咧依個都係其中一個喺台南啊。依個就係鄭成功一個民族英雄啦。依個就喺安平古堡，係啦，依個府邸啦。看到一個很大的雕像就看到了，之後我們下一張就看到一個叫做孔廟，不知道看不看到了 5.9 是啦，這個都是台灣當時的文化一個集散地，孔廟孔子全台的首府，所以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旅遊點啦。我哋你有冇影個相喺度？ 誒呢度冇，我有入去睇過松鼠咯。係啦，入邊原來其實好多松鼠，因為入邊附近有好多啲樹啦，啲松鼠係唔驚人嘅。原來係即係你知香港比較少見到松鼠啦，大城市咁佢落翻啲松鼠會喺棵樹度慢慢落翻嚟，見到你手上有嘢食咧，佢唔會主動搶嘅，但係佢會企喺度咧靜靜雞等你啊，幾得意啊！我覺得呢個係。 同埋喺呢個嘅孔廟附近有好多鳳凰木嘅，當佢夏天時候咧，嗱你會見到孔廟嗰個。 個建築物佢本身嘅主調咧都係紅色嘅。咁咧，當你成個孔廟個建築物咧，全部都係一個鳳凰木嘅時候咧，你會見到藍天跟住全部紅色鳳凰木，再加上呢個孔廟嘅建築物，佢係塑上一種紅色咧，你見到咧，你發覺就係完全係一張畫咁咧。你見到就會 唔使去日本睇楓葉喎，台南都可以。 其實台南嘅古蹟咧，唔係話歷史舊啊，而係佢哋喺個保育方面或者佢嘅好多文化嘅解説咧，都做得幾好。 冇錯， 過咗一個跟住我哋到一個台灣民主時期啦喎，不等你講下啦。 台灣民主時期其實嗰段時間大概好短嘅啫，佢係由呢個馬關條約簽訂咗之後咧，咁佢就自己發表咗呢個台灣嘅民主國獨立宣言。咁但係咧，好可惜冇幾耐之後，因為其實佢設立咗呢個民主國之後啦，咁佢台南咧就係佢嘅首都啊，佢呢個總統府咧就設咗喺呢個大天后宮，咁其實台南就變咗係我係成個台灣嗰個中心位置，佢喺嗰個時候仍然係保持一個好重要嘅地位嘅。咁但係去到十月嘅時候，其實已經係被日本打冧咗啦。咁其實短短可能呢幾個月期間就所謂嘅民主國時期啦。咁但係可能好多人都會忽略咗呢段歷史，因為太短啦，實在係啦。咁但係去到十月嘅時候就已經淪陷啦，就被日本攻佔咗。 日治時期依個應該係好重要，一定要講啦。俾你講埋日治時期。 咁就頭先有講過有荷蘭啦，有明朝、明清啦。咁其實一聽就知道，哇！台南好似俾好多地方都統治過， 都幾慘。 係啦，好不容易地民主國終於嚟咗嘅時候，結果日本又嚟到啦。咁再一次又落入咗其他外族人嘅手上啦。我哋就稱為咁，但係有好有唔好啦。咁當時台南嘅可能生活得比較艱苦，因為始終係打仗。咁但係喺日本嘅統治之下，其實台南好多時現代化的城市建築的初型呢，其實在那個時候是開始的，都是例如它可能會建築不同的大樓，然後修築河道，令到整個城市的發展是更加完善，那變成是兩面看，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那其實現在唔台日本當時可能有啲道路啊、交通嗰啲規劃咗，而家咧大致上好多都係沿用翻當時嘅建築嘅。係啦，咁我哋變相望翻，直至到佢哋台灣光復嘅時候，台南已經唔再係一個重心嘅位置啦，因為已經搬咗去台北。咁但係其實呢個地方仍然保留咗好多歷史嘅痕跡。咁只要你細心諗，其實有唔同嘅朝代統治下，然後佢嘅建築你細心望下會有唔同嘅特色啦，然後佢嘅道路。各方面其實，如果不是有咁多嘅地方統治過，可能未必發展到今時今日的台南。 係，所以其實台南都特別嘅咧，見到先有荷蘭人曾經統治過啦，亦都係如果我哋去深入多少少，其實見到台南有好多嘅一啲建築物咧，都係由日本人建築嘅。你會見到好多日式日治時期嘅，譬如可能見到個我哋叫做台鐵啦，其實好有台一個日本嘅嘅風味啦。另外佢好多嘅廟啦， 建築啦， 係啦，你見到好多榻榻米嘅地方或者 coffee shop 咧，我係勁中意。喺台南咧，好多日式嘅咖啡店， 其實係呢啲文化慢慢滲入咗佢哋生活，就好似頭先講嗰啲 coffee shop 咁，其實都係慢慢滲入咗一個當地嘅文化。 所以其實咧，台南咧係依三百年來咧，又經過唔同嘅變化咧，都有曾經有唔同嘅民族去侵佔過。佢又興又衰，咁但係咧，佢依個文化古都嘅名咧，應該係唔能夠被人取代啦。 就係呢啲高高低低就成就咗台南啦。 咁所以台南另外一個名頭先叫鳳凰城之外咧，就係一個叫做府城啦。成日想講嘅府城，府城係邊度嚟㗎？其實咧就係台南啦。咁所以其實咧。府城對我嚟講，頭先除咗有體驗呢個旗袍之外咧，頭先展示咗我嘅美體之後咧，其實我都知道台南咧對於阿楊寶玲嚟講咧，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的一個經歷。 全名係咪？係 啦，不過 Stella， 我知道咧，你第一次接觸台南，頭先有食啦、玩之外咧，你想分享翻你少少啲個人經歷，你自己諗下台南邊樣嘢係最 pop 出嚟，係對你最深印象嘅嘢。 反而你頭先講第一次，其實我第一次去台南，印象咧麻麻地 嘅啫。點解啊？ 因為咧我黑仔啊，其實唔係台灣，唔係台南本身個地方。唔好係我黑仔撞唔到佢最靚嘅時候。我當時去嘅時候咧，就遇咗個雙颱風登陸。 幾年前啊？ 我諗係四年前啊。你睇就係我一落車嘅時候，其實 台鐵 係啦，落雨我冇錯，學你頭先咁，係高雄搭台鐵過到嚟嘅。咁就一落車，其實已經落雨落得好誇張。咁但係因為我已經訂好咗民宿啦，咁我就夾硬嚟咗啦。咁嚟咗之後，第二日咧，原來個颱風就登陸。咁你知台灣嘅颱風就唔係人咁品嘅， 係啊， 係啦，一打埋嚟，哇！街都唔使出，真係不得了。咁點算咧？咁唔嚟都嚟咗，咁冇計。其實咩都去唔到，淨係記得食咗個濕木魚肚。 哇！濕木魚依樣嘢講下先，究竟咩咩叫濕木魚？香港人聽未聽過？乜鬼嚟噶？ 這個就是濕木魚啦，咁佢嘅 口感係 彈牙嘅，佢個湯咧 其實好 Q Q 嘅喎， 係啦，唔係 exactly 係湯嚟嘅，佢係有少少黏黏地啊， 係 啦，有啲似根啊，你當佢濕木魚根啊咁樣。 根魚 草根 啦， 意思 冇錯。咁佢個味道就係、是、比較清嘅，唔似得台南普遍嘅嘢食係偏甜。咁佢係清清地嚟，因為打風，其實我條街已經冇乜嘢可以選擇，咁、我就揀咗呢個嚟食。咁呢個我自己都幾中意嘅一樣嘢食嚟嘅，係、啦。 呢、這個都係台南人， 台南一個好出名嘅嘢食嚟㗎。 落親去台南都會食，會濕木魚粥啊， 係啦，魚粥啦、魚湯、魚羹都好多嘅。咁總之就唉，不停咁落雨咁過咗，係啦，咁就過咗一幾日。咁到之後去其實點？其實我都喜歡地方的，但雖然它在下雨，但其實我都感受到它那個地方是比較、很安靜步伐慢。剛才也有說過、其實那邊的人口密度不高，變成其實很多地方不像得大城市那麼繁華、但是又不像這個鄉下地方那麼落後、即是沒有大家所說的耕田、有牛這樣， 我都見不到， 是的，沒錯，我都見不到其實是我自己會喜歡的。可以看看照片，其實那個地方是舒服的，是令你整個人很 relax。 你看這些、這個就是鹽田、其實那些假期去很多人 七股、七股這裡是、 這個是井仔腳那邊、 井仔腳 、他就、是自己可以下去體驗的、我就比較喜歡。其實一路跟著來的幾張照片都是比較舒服的環境啦。你在這個日落、都是在這個井仔腳、 我知道下面那些是不是叫做柯仔那些的、 這個都是鹽田來的、 鹽田來的， 是的，見不見到旁邊、可能很小的一個白色的三角形，那個就是堆了出來的鹽來的， 即是台南當年的地方都會是一個鹽田，即是堆了一個的鹽的一個沙堆的嘛。 其實 當年就台南人就在這些地方就是很自然的， 其實現在都還有些人是用這個方法生活 的，很漂亮啊，那些很漂亮啊，風 景再之後下一張啦，是的，這個就是剛才講的安平、我就拎咗，其實啱啱打完風冇耐，咁、我就攞住張呢個手畫嘅地圖，佢哋好中意啲手繪嘅地圖，好中意嘅。咁佢就攞住張地圖，其實學你咁樣穿梭巷仔，雖然我冇著旗袍啦，穿梭啲巷仔其實求其影都好靚。 我要叉叉你先，因為咧我知道咧安平咧好多叫做巷弄， 唉冇錯， 呢樣嘢一定要我哋介紹一下。 係呢、這個其實真係。無論你穿哪條巷，你都會找到一些很有趣的。就算、你看看這個就是我穿巷仔的時候找到、也都是你剛才在拍旗袍的時候有些紅磚、這個其實是別人的家來的， 門口來的， 是的，那我見到、沒有開門，那我就偷偷地拍一張先。但如果要說到是我是的，這些又是在個安平裡面的屋來的， 因為安平樹屋是不是這個位置， 是沒錯，那你看其實它的樹都已經 mix 在那個牆上， 但是很喜歡就是它們將植物，譬如剛才看到樹根，它可以將同一些牆壁咧連為一體咧，你唔會覺得佢好壓突，你會覺得成為一個好似美術一個裝置藝術咁樣。 係啦，咁後屘我再去台南嘅時候咧，就變咗我人生一件大事。 哇！依樣嘢即係阿 Stella， 你唔講都唔得啊！係啦，呢個係重中之重。 冇錯， 我快啲講。 人生嘅一件大事就係咩咧？就係我喺台南結婚嘅，其實係。 哇！你都得埋 咗我老公 嘅嘢。啊，Mr. K 啊，你先生。 冇錯。 喂，真係奇怪喎！你結婚即係未聽過，你又唔係你係雙飛嚟 嘅 喎。係 雙飛，其實我哋。我都不是台灣人嚟，係啦，我哋兩個係純正的香港人，咁就過咗去台灣結婚。好多人都問：喂，得嘅咩？唔係要其中一個人是台灣人先可以咁？我哋當初都有呢個疑問嘅，咁後屘係發現原來可以嘅。咁呢個就要靠呢個阿楊叔叔嘅熱情啦。咁佢嗰陣時就好熱心幫手，我哋由香港一路 email 同佢溝通。咁當時就可能問佢其實兩個香港人可唔可以結婚啊？咁佢都話可以嘅。然後就教埋我哋，我哋需要準備啲乜嘢資料啦？例如我哋要辦呢個嘅無結婚記錄。證明啦，證明完攞咗張紙之後，仲要去呢個金鐘嗰個力保中心嗰個台灣事務處嗰度咧，係俾佢確定嗰張嘅真偽，咁佢就會抌個印喺上面，咁你就拎住呢張嘢咧，喺預約嘅時間咧嚟到呢個嘅戶政所。即係我哋所香港可能叫登記嘅地方， 婚姻註冊處咁樣 咯。係啦，佢哋戶政所其實就處理好多日常細務，唔係淨係結婚嘅。係啦，咁總之任何關於戶政嘅嘢都會喺度。 好正喎！你哋係完全係 casual look 咁樣去到，真係好似 比較輕鬆嘅， 好輕鬆。係因為有部署到啊，定係 有部署嘅，因為始終都要準備啲文件啊，咁我都要有個計劃咁樣嘅。 有冇咁 romantic 啊？你哋 係啦，咁我呢個我哋自己好中意嘅地方係啦。咁要準備啲咩？香港去結婚，我唔知要準備啲乜。冇做準備啦，咁呢個要準備啲咩？就係而家見到嘅一個叫結婚書藥嘅東西。 結婚書藥見到一個， 見到嗰個其實好似好 casual， 係咪咁靚咁咩？ 見埋你出生日期。 係啦，嗰個其實係自己設計嘅呢張紙。 自己設計？ 係啦，冇錯。 你哋自己設計？ 係啦，嗰張紙係自己設計嘅。咁呢個結婚書啊， 咁型嘅， 佢會俾個 sample 你。咁你總之個設計入邊有曬佢咁多個字咧， 即係個 template。 係啦，咁你只要俾咗入邊有曬咁多嘢，你只可以自己設計個框啊，乜都冇曬。咁我而家手上攞住呢張就係正正式式嘅結婚證書。咁就變咗原來結婚係有兩張嘢，一張叫結婚書啊， 係 係啦，一張咧就叫呢個真係結婚嘅證書。 哇！ 係啦，咁就完成咗整個嘅過程， 大開眼界，牽手一生幸福一世。 佢比較得意係會 Hold your hands forever， 哇！真係 佢會拉個 banner 落嚟俾我哋影相， 即係好似有拉架咁樣咯喎。 冇錯，佢哋真係好熱情，因為係我 email 溝通完之後，我落到地，佢直情打電話俾我 confirm 啦。 我知唔知呢個嘅台南市長有冇打俾你啊？阿賴清德有打俾你，恭喜你結婚啦！ 户政所嗰個所長係啦，阿所長又特登落嚟恭喜我哋嘅。 我訪問你係咪第一對香港人？在台南結婚， 是啊，當時都有上報紙的。哇，是啦，啊，我的台灣朋友見到都說，哇，你結婚結到上報紙，啊， 你都真的非常之即是跟我的旗袍即是我都發覺我都是比下去，因為你這個結婚真是一個很特別，因為你愛這個地方，你不如就在台南註冊結婚，還有沒有一個即是繁文細節，不需要穿著婚紗，那你都是很簡單， 又特地買件漂亮一點的衣服，但是我們覺得其實兩個人一起最重要都是對方在這裡，其實不需要說很複雜的東西，簡簡單 單其實已經可以。 哇，真係幸福滿 瀉。這個就是所長送給我的台南傳統的喜餅， 哦，哇，好像月餅那麼大，那些是禮餅來的， 其實真的兩隻手掌那麼大的， 那是什麼來的呢？那些餅裡面 有鳳梨餡，有些是紅豆餡，哦，它有不同的東西，有些是五仁的，其實真的有點 像月餅，我覺得它像月餅多像咖喱餅， 越說越餅，它是一些喜餅來的， okay， 是的，啊，那，啊，非常之有心， 這個就是台灣特色，我們平時我們可能吃西餅的嘛，我們 沒錯， 哇，見到有不同的，有桂圓，啊，有不同味道啊，但我覺得但係基本上似個月餅嘅， 佢話係傳統嘅 四方形月餅 咁 樣， 完全由呢樣嘢感受到台灣人其實真係啊，嗰種熱心熱情咧。哇，好開心！ 即係依個都係一件人生大事，都你依件大事就喺台南完成咗佢。咁我諗依個台南對你嚟講都係 一 個非常之 有 紀念價值嘅地方嚟嘅喎。咁啊，保留翻當時採訪你啲 newspaper、啲 news cutting 啊！ 誒，冇錯，梗係 cap screen 啦，上網又揾到啦，即刻留翻低。 會唔會 嗱？ 我想問，幫你結咗婚之後，會唔會有啲咩 benefits 或者咩好處咧？ 其實唔會嘅，都係照攞翻張結婚證書，嗯，就翻香港。哇，唔會話台灣有嗰啲咩誒保健保啊，或者退休保，其實唔會有翻當地人嘅福利咁樣嘅。 會唔會送你honeymoon 嘅酒店套房啊？ 都冇 嘅， 其實 送啲旅遊景點嘅 coupon 啊，起碼都送啲嘢，即係多謝你啊嘛，冇㗎。 啊，佢送咗兩支筆俾我咯，係，哦，啦，送咗兩支筆，咁紀念價值仲留咗喺度嘅而家。係啊， 咁即係台南嘅地方，即係我同阿 Stella 都，嗯，有啲好有深嘅深刻嘅印象啦。因為我諗，無論係朋友方面啦、食嘢啊、景點或者 自己嘅故事， 係啊、故事啊、人生大事都喺台南曾經發生過，嗯，所以地方聽落去咧，發覺真係大家唔去都唔得啦。咁啊，差唔多到結尾嘅時候咧，我哋啱啱講咗好多台南嘅好玩好食嘅地方啦。咁啊，我先都開場介紹個 Stella 出現啦。咁我都知啊 ，Stella 咧，佢係一個已經係一個旅遊達人一段時間。 唔敢當，唔敢當。 我亦都知道咧，Stella 咧喺個搭 bus 時候咧，用咗一個好 budget 嘅錢咧，就去咗個歐洲，去咗幾多日啊？ 我去咗86日，用咗23,000元。 哇，即係20,000多元，即係用一個好 budget 嘅 3個月。 咁我知道咧，亦都啱啱咧，你有一本新嘅旅遊書出喎。不如你介紹一下。我俾少 少 時 間，係啦。咁呢個就係我新嘅旅遊書啦。咁呢個係我第一本嘅旅遊書嚟嘅。咁我都希望大家會中意。咁入邊就唔似一般嘅旅遊書，係啲好攻略性啊，或者教你點樣去玩嘅。呢個反而係偏向喺呢86日我自己嘅所見所聞啦，一啲嘅古仔，未必係咁容易喺其他嘅攻略性嘅書入邊揾到。咁仲會教埋大家點樣去平玩呢個嘅歐洲啦，例如有咩慳錢嘅 tips 啦，點樣衣食住行到慳錢，亦都會教大家可能會跟我講下，人哋話歐洲好危險，嗯，一個女仔去好唔好咧？啊，我唔識講當地嘅語言點算咧？咁呢啲都會話俾大家聽。其實只要你嘗試去跳出呢個框框，有好多嘢係唔係冇可能嘅，係，嗯，啦。正如我哋可能自己，我哋平時去台灣玩嘅時候，我哋都會試下唔同嘅新嘢，你會發現啊，原來著旗袍都得，原來台灣結婚都 OK 嘅 喎。 即係我哋諗法嗰次， 發掘好多不可能嘅嘢，其實可能 嘅嘢，可能旅行咧會提升自己嘅戰鬥力㗎。以前我去做嘢出 trip 咧，做嘢就還做嘢，係冇留意。但當我旅行發覺咧，原來可以提升翻自己，無論可能個內涵啦，同對自己嘅見識，同個胸襟咧會係廣。咁頭先見到 Stella 一本書，咦，好似有得賣嘞喎，係咪啊？ 哎呀，冇錯，而家各大書局都有得賣嘅，咁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 好 ，OK， 咁我哋有個廣告時間俾 Stella 啦。咁我成日講啦，一個節目咧最緊要啲多啲互動啦，同城寨嘅網友。咁我成日講啦，喂，有咩互動啊？大家去參與下，想聽我哋咁多關於台南嘅一啲開心事啦。 嗱， 咁啊，心思思想嘅時候咧，咁我都好鼓勵大家嘅。既然呢個節目 心動不如行動， 我哋行動咧，我哋都好想咧，想支持大家嘅時候咧，我哋想有個有獎問答遊戲俾今日城寨聽咗我哋今集嘅孖寶遊世界嘅城寨之友嘅。我剛才講過台灣很喜歡叫做便當，或者我們叫飯盒 lunchbox， 台灣很多用的手工一些叫做包包，我們台灣叫包包，全部都是 handmade 手工的。台灣還是很喜歡用一些譬如說他們的書包，經常見到什麼國中學，見到是什麼的中學國小，原來他們很多時候都會譬如便當用什麼裝，拿個膠袋這樣，沒什麼美感，不是台灣人很有美感，他們做了一些叫手工的包包，這個就是一間很出名的台灣台南的手工包包，叫做合成帆布啦，咁佢哋出咗好多依类咧嘅包包咧，就可以将你个便当，咁、哦、咧就可以摆喺一边嘅 ，size 啱啱好， 系啊 ，size 啱啱好嘅，咁我觉得咧就好想将呢个全新嘅、我就变咗台南时咧就未用过，我好想咧送俾今集听完我哋呢个嘅孖宝游世界， 心思思嘅， 咁其实哇。拿到這個是不是要付出一些東西，要做一些東西，就這樣拿了。我們也有一條問題給大家的，那我們稍後會有一個粉絲專頁都會登上去，那我就希望大家聽完今集之後，你覺得哪個地方最好玩、咁你覺得係最有意思之後咧，你聽完之後，你可以寫段短短嘅文字啦。咁唔好咁行喎，因為咧你要攞獎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經過專人嘅一個嘅審批啊。咁你就將你一段嘅可能短短嘅文字揀，喂，聽完之後邊度最好玩，或者我想去點玩，寫短短地，我哋你留言喺我哋嘅粉絲專頁嗰度啊。 咁我哋就揀個最有創意、最新嘅玩法咁。 係啦，咁啊，當我哋揀咗之後咧，就會有專人通知你，你攞到依個嘅手工包包，因為依個咧香港係冇得賣嘅，全香港如果冇其除，得翻我手上依個。如果大家想攞到咁靓嘅台湾手工包包，记得要将你今次听完呢集里边变得最好玩嘅活动写落嚟喺我嘅粉丝专里边咧，咁经我哋抽出嘅时候咧就会通知你嚟攞奖噶啦。咁你记住留意我哋嘅粉丝专页。 好， 我哋节目去到尾声咯，咁我都揾咗一啲我嘅台南朋友录咗一段说话俾大家嘅，都系希望欢迎大家记得嚟台南玩，同埋记得下星期六晚上时间七点至八点孖宝游世界。好，下星期再见，拜拜。